《圣咏集》第51篇。天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。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，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，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，我的罪恶常在我的眼前。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。因此，在你的判决上显出你的公义，在你的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。是的，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恶，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。你既然喜爱那出自内心的诚实，求你在我心的深处教我认识智慧，求你以牛膝草洒我，使我皎洁，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还要白。求你赐我听见快慰和喜乐，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。求你掩面，别看我的罪过。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恶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，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，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，求你使我重获你救恩的喜乐，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。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，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。天主，我的救主，求你免我血债，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。我主，求你开启我的口唇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，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，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。天主，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上主，求你以慈爱恩待西庸，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，那时你必悦纳合法之祭、牺牲和全燔祭献，那时人们也必要把牛犊奉献于你的祭坛。